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 好啊，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，唉，即系今日咧，即系其实嗱。因为其实琴日咧，我听呢个决战中环啦，咁啊，即系啊，我听阿昌昌又提起你啦，咁啊又话你即系同呢个吓，即系自己又喺节目嗰度开赌，又话唉赌20万都得，因为唔讲我都唔记得啊。 讲咩？ 就系话20万系赌咧，就系呢个民主党唔会转太咁样样。 咁你有个分？ 喂，你而家你见到咁嘅情况啦吓， 最近系你咪独冻拧个水咯， 唔系，但系有冇人落住先？ 冇人落住， 冇人落住咁望 嘅，收翻屌你，讲下啫嘛，屌你信。 喂，你真系 唔好讲嘅啫，唉，咁呢句咧就阿阿俾阿院长 cap 翻出嚟啦，唉， 咁大镬啊，院长屌契弟啊，就 咁你怕萧少涛呢样嘢，真系好明显噶大佬。 咁所以其实咧呢啲嘢咧，你去到即系而家去到即系第二轮咨询完咗啦。其实你相比琴即系旧年同期系嘛，即系旧年同期，即系你叫做系第一轮咨询、第一轮政改咨询之前咧，其实你要见到就系话嗰阵时，即系你无论泛民又好，即系其实系即系学界又好，其实都会有个队形喺度嘅。 嗯、 即系你会起码就系话啊，我哋有 agenda。第一就起码咧就搞个622公投先，系嘛？之后咧。即系起码阿戴耀廷佢俾条明路你睇，就系话，诶、哎，我哋有目标嘅，我哋会占中嘅咁样样。喂，但系唔系，问题就系话而家去到最后直路咯，你连呢啲嘢都冇晒咯，因为其实你所有可以做嘅嘢已经做晒，甚至乎你戴耀廷咧，即系其实佢已经喂，即系好似有啲回堂大佬，即系佢嗰阵时就话公民抗命啦，即系咁你而家仲公唔公民抗命咧？提都唔提，而家就反而同你就同你即系 counter offer， 就系话即系好做啦，系咪？就係話，唉，咁不如咩啦？即係用呢個23条嚟交換呢個咩啦？交換呢個普選呢個特首啦咁樣樣。咁啊，所以其實你話雨傘運動之後有冇贏到呢？其實如果你係以大家嘅心態嚟講呢，其實你起碼輸咗希望先啦，已經係 輸到仆街 啊，冇曬希望啦。你 所以其實我話攞20万，咁阿爺攞2亿嘛，仆街 啊， 嗯。 有人同 你话赌20万， 唔系你讲 有人开价俾梁国雄， 系你讲过啊，你讲过啦呢个， 讲过呢个系啊， 咁喂，紧我哋嗰啲20万系九牛毛啫，仆街， 系 咪先？长毛都沟，长毛话系透过一啲即系江湖人士同佢 讲， 你开个价俾我， 哦，江湖人士， 如果唔系，跟住后屘我就同阿长毛讲，喂，点杀得过仆街？你啲2亿真系抗争基金嚟， 系嘛？ 不過我話你嗰票係實太值錢了， 係， 嗯， 其實長毛嗰票咧，比一般坊間講嘅1亿咧係多咗一倍啊嘛， 嗯， 唔係因為佢你咁講佢係一個 figure， 長毛係冇人會係諗到佢轉太噶嘛， 因為你嗰個係 figure 嚟啊嘛，即係如果你對於呢、這個共產黨嚟講，即係如果你係長毛都收買到嘅話，你係等於即係其實係即係 收購咗成個香港， 唔係啊，即係你等於係即係好似你打仗咁啊！以前打仗 啦， 嗰啲部落打仗咧，即係啲部落打仗咧，贏咗對面嘅部落咧，會攞個即係對面個酋長咧嗰個頭嚟做器皿噶嘛，係咪？即 係摸個頭攞嚟做器皿， 係啦，即係個情況就等於就係攞咗個頭嚟做器皿啦，係咪？即係嗰個勝利嗰個 symbol 嗰個意義好大。喂，尤其係你1亿對於共產黨嚟講算得係啲乜啫？喂，但係即係如果佢自己本身可以話到俾你聽，喂，連長毛都係收買到，即係你有邊啲人係收買唔到咧？咁样样，咁啊，即系咁，所以其实而家嘅情况好简单啦。所以你嗰阵时话，其实你而家去翻退场啦，系咪？即系嗰阵时话，雨伞运动退场咁样样，个个都话，唉，我哋已经赢咗好多啦。咁你而家你回望翻转头又半年制啦，又剩啦。咁其实我哋赢咗啲乜嘢咧？即系我觉得好讽刺啦，系咪？即系你而家嘅情况就系、是、咁，尤其系就系话，你其实。冇乜方法未用过噶啦，可以用嘅方法系嘛？尤其而家 剩翻一招咯， 系 就系唔好鸠睬佢咯， 吓唔鸠睬 佢，政改咨询都唔理佢， 系 跟住就话到明捆绑，系政改，你得呢一招嘅啫。不过我就加多一点，我就认为系

我俾个热血公民嘅平台你都冇用啦。 冇用噶， 嘥气噶咋？ 喂，唔系啊，同埋根据你哋头先咁嘅分析，其实民主党唔系冇卵用，系冇卵得救啊！即系你谂下，喂，会点系黑嘅？喂，然后喂主流派，喂黑 即系红底， 系咯、啊？喂，咁然后你阿铁头嗰啲主流派，喂，因为啲咁嘅利益俾人入 Q 晒，喂，其实喂唔死都冇 Q 用噶咯。 我唔觉得佢有咩利益，唔系分咩？ 系讲紧你入咗啲公职嗰度，你好多嘢你被逼去 defend 呢个政府，而因为呢一样嘢引申落去，喂，其实代主先都可以系咁样 嘅 啫。 诶、呢、這个就系佢哋嘅问题同埋逻辑啦。不过下一次我翻嚟咧，我想再讲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咧。即系呢、這个，你成日叫佢做咩？鸠毛头啊！ 啊，鸠毛头， 佢哋、哎、真系一有自乐啊！下转头翻嚟，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，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。HK Peanut， 香港花生。 走遍世界，带你食尽天下；旅游历史，带出各地饮食文化。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，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，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。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。 飞身到天边，为这世界一字，明亮像佛光，天际创意。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《火烧万世桥》，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，hkpeanut.com。 四海政治，古今中外历史，尽在笑谈之间。党国笑谈，主持谭志强、陶君衡、何俊仁。 细看时局变化，睇得高，站得远。炮打司令部，主持 Tony Choi、Johnny Fox、索罗 B。 女王 Pen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，逢星期三晚八点半，决战中环。 你仲喺度听火烧万世桥？你信唔信打你啊？嗱， 我阿爸都未够胆打我啊！我要听动漫嘅资讯，梗系要听火烧万世桥啦。我系高达， 唔系，我系梁明忠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